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7集《相见三》。沈妙盯着裴郎看了一会儿，半晌突然笑了。裴先生，你永远都这么理智吗？不等裴郎说话，沈妙又冷笑一声。也是了，若你不理智不超然，又如何聚于人上呢？裴郎有些听不明白他的话，只听沈妙又说道。你说的没错，的确如此。我不能在亲王府里贸然杀人。况且就这么便宜的让他们两个简简单单的就死了，也实在太便宜了他们。默情不语，沈妙对他道，你出去吧，先替我好好查清楚，我要将这对姐弟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，事无巨细。默情应声离去。沈妙深深吸了口气，仇敌就在眼前，却不能现在就动手，这种抓心挠肺的感觉实在是难受，惹得他几乎想要迁怒于人了。裴郎瞧着沈妙思索了一会儿，问道， 你对这对姐弟倒是怨气很深。 哼，何出此言？ 没见过你一来就要人命的。 裴郎有些探究地看向沈妙， 说明你的心中对他们存有忌惮和提防。这对姐弟很厉害。 沈妙心中一跳，看着面前的裴郎，心中倒是又生出一股气来，就问道，裴先生总是这么能摸清楚旁人的心思，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与我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 你愿意告诉我吗？ 他们欠我两条收不回来的性命，就算杀了他们一万遍，也不足以补偿。裴郎被沈妙眼中显而易见的凶厉给惊了一惊，他道， 我可以帮你。 我凭什么信你？沈妙盯着他，这话说得让裴郎有些意外。前些日子他明明感觉沈妙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，似乎也释然了一些东西，总觉得二人的关系似乎可以不像从前那样紧张。可是今日的沈妙却像是一只竖起浑身刺的刺猬，尖利地防备着，对他的态度又回到了从前，甚至比从前还要疏远，仿佛他们是敌人一般。裴郎知道这定然与那对姐弟有关，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道， 听说那对姐弟是大梁中人，过去你应该从来没有来过大梁，也没有见过他们二人，怎么会与他们结下这样深的仇怨？ 裴先生，能告诉你的话我全都已经说清楚了，我对这对姐弟是什么态度你也一清二楚。我不奢望裴先生能在其中为我出谋划策，但是也请裴先生不要插手阻拦，更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。沈妙打断了裴郎的话，裴郎的心中突然也生出了一种难堪的愤怒，他也有一身傲骨，本愿意闲云野鹤一生，却被沈妙用流萤撺掇着进了朝廷，成了傅修仪的人，又莫名其妙成了奸细，远走异国，而一腔真诚却被当作不怀好意的揣测，他也有掉头就走的冲动，可看到沈妙冷漠的眸光时，却又觉得发不出火来，仿佛一见到他便会有莫名其妙的愧疚袭来。他哽了哽说道， 你这是不信任我？ 我谁都不信。沈妙冷冷地说道。裴郎走了，沈妙再坐回桌前，仿佛用尽了身上的力气，只觉得浑身脱力得很。李梅李克 以这样的身份居住在瑞亲王府，杀又杀不得，却只有先将他们困在这亲王府里，大仇一定要报，否则他就不配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正想着，惊蛰推门走了进来，对沈庙说道： 夫人，殿下刚刚醒了，要见夫人。 沈庙一愣，面露复杂之色，片刻后说道：我知道了。大梁皇室谢景行、梅夫人姐弟，这其中可能有的关系都被沈庙猜测了个遍，越是深入想越是觉得可怕。若是那些可怕的猜想竟是事实，沈庙也不知道自己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梅夫人的出现扰乱了他的计划和心绪，他连谢景行也难以面对，他怕被人看出他心中的怨恨，也怕谢景行正视他心中的可怕猜想。寝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药香，来来往往的下人们都在各自忙碌着手中的事情。谢景行醒了，也有更多值得注意的地方，病情更需要好好养护。高阳正提着药箱从里头走出来，瞧见沈庙也是一愣，说道： 他刚醒来，早晨醒过一次问起你，伤口还未好，你顺着他。 沈庙应了，推门进去。谢景行只穿着中衣，披着外伤，半靠在榻上看书，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伤的缘故，这些日子他看着清瘦了些，轮廓反而更加分明。安静的时候倒是如哪家翩翩贵公子，娇矜优雅地翻着书，根本看不出来前几日还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。沈庙想要进去，脚步方踏出一步，却又有些迟疑，仿佛踏出这一步就要面对他不敢面对的问题。他惧怕得出的答案，本能地想要逃避这个问题。然而人生没有能够永远逃避得过的问题。谢景行目光未抬，淡淡道： 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进来？ 沈庙一顿，握紧拳，慢慢走了进去，临近榻前才坐了下来，说： 还好吗？听堂叔说你已经醒了，想着你要休息，也就没有打扰了。 谢景行大约身子还未全好，嗓子也还沙哑着，他却突然勾唇一笑，也不知是什么语气。 有意思。 沈庙看向他，他的目光还落在书上，声音有些冷意： 你不敢看我？ 怎么会？是不是病糊涂了？ 沈庙微笑道。谢景行也微微一笑，只是笑意并未到达眼底。他啪的一声合上书页，将手中书籍随手扔在一边，转过头来。自沈庙进来以后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向沈庙。他的目光锐利，却又带着几分隐隐的威怒。他问： 沈庙，是不是我不让人叫你，你就根本不会过来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